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31集。陈泽明终于还是病了。所有的压力似乎都化为病魔，在一瞬之间将他击倒。之前战场上的劳累加上郁结难排，使他骤然消瘦不说，还凭空得了头痛症，病发时只痛得满地打滚，大夫来看也是束手无策。陈母被他这病状吓得哭泣不止。陈泽明在床上躺了足足一个月才能下床，这期间吴过经常来探望，并说功高之臣突然病重，皇帝也很是牵挂，甚至提到了要亲自来探望，但此刻朝中事务太过繁忙，却无暇抽身。陈泽明听了半晌，只是淡淡道谢。吴过心中奇怪，这是多大的恩宠，他居然这么平静。然后两个人谈到近来大事。吴过道，太后为了祭祖大典，将各地宗室诸王都叫入了京中，这也算是最近一件盛事。 居然将诸王都叫来了，可先皇曾有令，诸王不得离开各自封地啊。 听说是太后写信到处哭诉，说万岁幽禁他多年，视为不孝。宗室内听闻后颇有异议，此次前来估计是要商议此事，只看怎么调停。 调停？那此事今晚怕是有兵了。 是的，诸王带来兵马6-7万余人驻扎在城外，名为调停，其实就是威胁。若是万岁反应不妥，只怕兵戎相见之日不远。 京中如今空虚，只剩下20,000兵马，那些亲王倒是会趁虚而入。 万岁已经气得不行，那兵是太后叫来的，牌子打得也响，有理有据的，我们吃了哑巴亏，还得做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架势。前两日听说还往城外送了些犒赏，更何况此刻边关外忧未除，也不是内讧的时候，一旦开战大伤元气呀。 可太后被幽禁多年，怎么此刻才想到求助宗室？ 听说之前一直关得很严，宗室虽然知道却拿不出证据，可后来看守渐渐松了，太后亲笔书信居然被人偷偷给送出了宫。宗室诸王得到信笺，理直气壮便举旗出兵了。不过我估计万一真要开打，守城的便只能是将军。将军可要好生将养，早日康复，不然一城百姓难保啊。 就如你所说，此时此刻不能打，真打起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结束的。若是被匈奴趁虚而入，才是真正的糟糕了。万岁不会看不到这一点。只是……那样一个人，若要他向旁人低头，是怕比登天还难。真是无法想象。难道说，这一次真能看到他服软的样子？ 话虽然这么说，陈泽明还是在病况好转后立即返回了营中，随时待命。而此时宗室诸王已经入京，共7人，其中2人为皇帝的兄弟，其他的都是皇帝的叔伯辈。而太后搬来这些人，逼得皇帝不得不做出了一定的让步。皇帝承诺之后将解除幽禁，并终身孝敬母后。太后却不依不饶，要以不孝为罪名逼皇帝退位。这话虽然听起来可笑，也不太可能实现，但百事孝为先，真要被太后这么纠缠下去，难免把皇帝逼入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。而宗室诸王也明白，能到这一步，皇帝已经是做出了最大的让步，再过头只会把他激怒，于是纷纷劝说太后罢手。这一夜皇帝突然下命当值武将前来觐见。 陈泽明放下事物赶来，却又在书房门前迎面撞上一人，抬头一看，正是杨如清。陈泽明连声道歉，杨如清只一颔首算作回答，遂行色匆匆而去。陈泽明惊讶地看着他脚步急促，心中突然有些不安的感觉。他入屋内，皇帝一抬头，面露惊讶之色。 今日当值的是你？ 是。 其他人在吗？ 还有一人因病告假了，今日守职大臣只为臣一人。 皇帝神色不定，半晌方应了一声，命他迅速亲自选派十名力大义高的兵士及20匹快马送到宫门前，同时立刻派出重兵将太后寝宫围住，只能进不能出。陈泽明吃惊，隐约觉出事态不妙，心想难道今夜便会有变故，又见皇帝神色凝重，更不敢怠慢，将一切安排妥当。到宫门候了片刻，果然见一人赶来，到了光下一看，却是方才遇见过的杨如钦，不禁更是诧异，他此刻出宫却是要干什么。杨如钦见他身后卫士高大威武，先是点点头，而后摇头。 将军可有寻常衣物让他们换上？这样显眼可不是在给人做靶子。 杨大人打算做什么？ 将军不知道，万岁还不曾明言。 陈泽明饶是性情敦厚，也被他这暗含嘲讽明知故问的一句噎得够呛。他心下挂着太后寝宫外的伏兵，重压之下倒也不在意这些细节，命人拿来衣服让将士们换上。杨如钦一直倚在门边看着众人行动，目光炯炯，眼神扫过处已将那些兵士一一看了个清楚，见他们准备妥当，突然朗声喊道： 此行有去难回，是条死路，有胆小的现在出来还来得及。 说罢拔出腰间佩剑，他虽然是个文士，但世间文人精于舞剑的也不在少数。那十名军士面面相觑，不解其意。 他们每个都是以一当十的勇猛之士，军令之下自会尽力保证你的安全。此刻你带了他们要去哪里？出城？ 杨如钦突然横剑，那雪亮白刃抵在陈泽明下颚处，闪闪生寒，众人不由哗然。陈泽明冷冷看着他，做了个手势阻止了众人的冲势。杨如钦连眼角也不曾瞥过旁人，只看着陈泽明的脸打量了半晌。 勇猛远远不够，我要的是不惧死的胆气。将军面不改色，是拿准了我不敢杀你，还是天生不畏死？ 你的速度远不如我，绝技无法杀得了我。 纵然这剑就抵在你的咽喉处？ 纵然这剑就抵在我咽喉处。 哼，好大的口气。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我信你。 他们本就是最好的。 你怎么知道我是出城？ 城中死路只有一条，该回头往宫内走。而你带了20匹快马，显然是为了更换，可见路途不近。这条死路当在城外。 他虽然口中如此说，却仍然皱着眉头，不解困惑。大军压境，一个文人带着十名军士能做什么呢？皇帝在想什么？劝降、离间还是突围？他很是茫然，但他回想着皇帝吩咐时脸上的神色，那似乎是镇定自若、毫无畏惧的。他因着那份镇定而松了口气，却又更加不安。杨如钦听他如此说，也不禁露出了敬佩之色。 说实在话，如果可能，我最想要的是你。 他年纪不大，说话却是老气横秋，且傲气十足，不分尊卑。虽然朝中历来重文轻武，但陈泽明品级高过他， 杨如钦这样说话分明是僭越无礼之举。陈泽明哭笑不得，侧过目光闭口不答。 唉，可惜啊，人各有命。陈将军，有缘再见，若是无缘自然就不必相见了。 陈泽明见他话中有话，似是颠倒又似另有深意，有心询问，却见他不待打理已拨马而去。这人也奇怪，初见时但觉倨傲无礼，可这一番话下来似乎又是另一种感觉，倒觉出些率真随性来了。那十名兵士无声尾随而去，一行人渐渐没入宫门外的黑暗之中。